看见同一个脸，却听见在耳边呼吸声好遥远。我想想我想爱，想奔跑，想拥抱。我是怎么了？像被困住了，世界慢慢的醒着，空空的。 You're

经历繁花盛开的后悔，那是世间化身为花朵的境界，忽然安静凋谢，经历含着泪的感谢，那是离人残忍的告别，刺骨锥心憔悴，想抓住那瞬间光亮，舞动那就是时间的火焰，风吹忽明忽灭，结束钟声已经响起，击鼓鸣金呐喊可惜，总在时间悄悄溜走后忍不住怀疑，结束钟声已经响起，我们转身后悔不已，动作在时间的牢笼里摔碎了记忆，盛开的后悔，那是世界化身为花朵的境界，忽然安静凋谢，结束钟声已经响起，击鼓鸣金呐喊可惜，总在时间悄悄溜走后忍不住怀疑，结束钟声已经响起，我们转身后悔不已，蹲坐在时间的牢笼里摔碎了记忆，结束钟声已经响起，击鼓鸣金呐喊可惜，总在时间悄悄溜走后忍不住怀疑，结束钟声已经响起，我们转身后悔不已，蹲坐在时间的牢笼里摔碎了记忆，心总让人羡慕，擦干模糊的眼。